皮肤敏感同埋好多致敏源嘅症状咧，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嘅提取物嚟改善情况噶。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嘅反应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苹果果胶啦。果胶咧就系苹果里边咧最有益嘅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衍生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嘅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嘅作用噶。 大肥按天啊！哇，系上个礼拜咧，因为咧去咗高雄啊，去咗3日，咁啊懒冇录音，去咗个放咗个好舒服嘅假期啦。咁诶3日，咁啊早机去晚机返，咁咧变咗好多想讲咧。其实上个礼拜咧都做咗一节嘅，跟住咧就谂住喺嗰边录啦。咁唉，但系都系个人提唔到。即系的唔起心肝做啊。咁诶翻到嚟啦，咁寻日因为就系出呢、這个。司机啦，咁司机我都有啲改革㗎啦，因为我想做一啲讨论性多啲嘅题目，咁但係真係原来你做呢啲係冇 view， 大家就係标题党啊，总唔知你讲呢关于女嘅嘢呢就砰砰声，好似三教九流都系啊，虽然三哥粉丝好多啦，咁但都死。咁另外呢我哋呢就宣传下啦，今个月嘅31号，咁呢就喺西贡啊呢、這个海湾会，咁呢就380元就包两杯饮品自助餐。咁當然唔係酒店自助餐啦嚇，咁咧就一個好情調嘅，咁有 band， 咁咧又成咧咁啊唱歌啊，可以跳舞，咁啊可以咧大家開心有啲遊戲嘅，咁喺度倒數啦，倒數完之後就12:30散場，咁有車接送你哋去西貢搭翻車走啦。咁如果真係要報名嘅，譬如天狗哥啊、泰哥呢啲咧，係嘅，咁可以參加啦，咁都多。而家有20多人嘅，咁睇下咯，因为我哋预算40人，咁我都知道比较偏僻啲、隔涉啲，咁但係开心一晚啦，吓咁啊庆祝下啦咁样。咁另外呢就今正式讲啦，就係毕少啊，呢个叻仔24岁，咁真係呢呢个接近係，即係我觉得啦，唔好坏呀，你网上 QL 係佢有方法，即係有做骗子 sales 同埋做一个创即系创意嘅人，咁你话其实个抄桥系抄得嚟变咗就系创意，边个嘅创意都系唔系生出嚟，系一个变种一个变种咁变出嚟。由呢次派银纸啦，啊同掟银纸啦，掟银纸唔知系咪佢啦，冇证据啦。咁但系咧，警方就怀疑佢有两个帮手，咁咧就喺深水埗啊黄金上高掟钱落嚟，咁搞得都好轰动下，咁掉咗600张，咁即係6皮，其实我估佢应该掟10皮嘅，咁太少啦，咁令到嗰度呢就好多人呢就去控抢。咁但係呢经过上次呢金钟嗰單嘢呢，原来呢有啲钱跌咗嚟，你執咗都犯法要坐监。呢个呢係真係大镬。咁另外呢位大哥呢防扰公众秩序罪呢佢係入㗎啦。咁而家揾緊佢，即係重案组啦，加到重案组，咁唔係普通 CID 查案。啊、即係其实有分嘅，重案组归重案组，重案组唔係 CID 係便衣咁解。明唔明啊？即係便衣警察同重案组，即係立案嚟，咁你都大镬嘅。呢个第一啦。第二呢就係佢本身就揸个林宝坚尼，咁 揸架两三百万嘅车啦，咁啊呢个最低消费啦，林宝坚尼啊，咁啊走去咧摆咗10万蚊，咁啊喺度派，咁啊警方即时周到，跟住就即系大家咧想做善事啊，包括民建联又好，民主党又好，逢系你话派饭咧，咁啊走去俾钱阿明哥买饭券，而家基本上都系咁做啦，所以明哥咧就好多人咧就想借明哥，因为明哥都系 KOL 嚟嘅吓。咁啊，慈善嘅 KOL 派饭之中嘅精英啊，王者咁啊，弊少啊，当然醒啦，咁啊谂住拉关系啦，咁啊，荣即系咧，阿明哥一句 KO 啦，就系、是、啊，做翻啲实事啦，咁，咁你话佢系咪做实事啊？以赚钱嚟讲系嘅，呢一件事咧，无非为出名，咁而呢位大哥。啊！就叫佢行翻啊，明哥叫行翻条正途啦咁。而呢位大哥喺19岁开始咧就搞游泳班，咁咧就穿柜桶啊，跟住唔成事，跟住搞赌波网。赌波网咧，当时我都有睇嘅，即系拍档啦，两个拍档啦，一个叫做陈冠霖，大赌李嘉诚啊。咁咧呢位姓黄嘅，咁原来佢真名就叫关子杰，话都相当吓。即系做呢个中国共产党啊嘅领导人都应该有机会，即系所有嘅。领导人咧，同埋仔女啊，同埋咧大陆咧啲高官咧都有几个名，咁、呢个有机会啦，好似孟晚舟一样。咁啊，关子杰，咁啊两条友咧就喺两条友就做大赌李嘉诚，咁咧就不停咁铺啲钱啊、名车啊，摆晒啲钱喺度啊，跟住咧你跟我赌咧就呢、这个世界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攞贴士啊俾你啊，佢自己赌埋佢啦，做乜你影响赔率啫？你越买得大个赔率咪越影响咯。是咪即使唔影响赔率做乜要收你钱啫。是咪即係好似 Peter 仔我哋三教九流个主持大家傾下㗎咋嘛讲下攞出嚟屌交换心得。咁买贴士同买六合彩嗰啲咁嘅叫做即係我哋而家香港啦好多六合彩报啦即係大陆好流行㗎买份六合彩报睇下开乜嘢啦即係好似买字花咁喂俾两个贴士我啦咪收返多少税。冇分别即係同赌场嗰啲但当然啦赌场嗰啲拗烂脚啦摆到明係拗烂脚你俾唔俾但係呢啲咁嘅即係呢叫做搭棚啦搭咗个棚摆啲银子出嚟跟住你人去跟住卒之都失咗输咗然后就做伦敦金就同伦敦金啊昊天金融呢啲呢各样嘢呢两间近期查到紧要佢千丝万缕。咁呢个人都变身得快嘅因为佢之前买咗间公司呢就係昊天金融呢嘅其中一个 partner 啊，即系冇 partner 啦，即系个员工啦，吓、啊、做得都个经理啦，系有关联嘅，即系呢个虚拟币货币，佢咁样做咧吓，咁啊买咗翻嚟股票你买咗啦，即系买咗人哋股份啦，有间公司啦，咁啊开咗间叫做币少集团公司啦吓、啊，虚拟货币嘅，咁喺荃湾，咁样嚟煲。咁当然啦近期伦敦金沸沸扬扬嗰个明明系佢嘅拍档或者同佢有关联嘅人啦冇话拍档。佢即刻跳出嚟就指证买伦敦金系呃人假唔得。即系由佢本身有份拍档但一出事嘅时候佢就即刻可以避免。呢种人个智商情商都高系好高。吓、啊。到而家做虚拟币货币咁啊FCC 咁咧就当佢出事嘅时候咧，大陆嘅呢个虚拟货币咧就有一个停牌，停咗佢牌，一个咧就啊、就大跌70%，后尾回翻都实际跌40%啦咁。咁诶，佢哋自己咧就开咗好多嘅讲座，咁咧就教你啲人咧做虚拟币，跟住买啲开矿机，咁啊27,500一部，咁啊听讲话揾咗2,000,000。咁啊，揸林宝坚尼，咁啊，住豪宅，咁啊，炫耀。其实咧，等于做传销一样嘅，传销大经理。哎呀，我买咗楼，买车，去旅游唔使钱，你跟我搵食啦咁。同黄杨达都冇分别嘅。你睇我几型啊！你上网，你跟住我，你科水啦，我同你争取公义，跟住最紧要你买，最紧要你科水。其实所有呢啲嘢咧，都系如出一辙嘅。你唔好以为传销啊伦敦金虚拟币呢位嘅币少系完全一样手法。好型先我点解赚得咁钱啊金融财进。系咪啊跟住搭棚 搭棚搭棚，即系咧香港地而家所谓嘅金融业，各样嘢都好啦。其实有几多系真嘅？我呢两年几咧做网台咧，我真真正正见识到啲所谓金融财进，全部都假嘅。甚至而家有啲叫财经演员啊，甚至有啲网台主持，基本上都系靠咁样嚟揾食。成功揾一筆走，有啲仲未成功，仲有營營役役啦，希望搭棚搭得成功啦。咁唔好开名讲边个，咁但系咧就先决条件就系做节目，标榜自己咧就做善事啊，标榜自己咧就系专业人员，即系好似弊少一样啦。我专业嘅，我揾到钱，你睇同嗰以前嘅重金一样啦，其实重金嚟啫嘛。马来西亚佬最叻噶咯，重金啊！只要你跟住我，你就揾到钱。咁买呢个海港机，咁啊陆续搞唔掂，开始有人退钱啦。咁咧，你真系一个头版广告，电视一个广告要几多钱？系咪啊？做唔到啊！但系佢咁样掟钱，咁样做，使十零万都冇啊，湿皮嘢留下。因为佢派500蚊纸嘅时候咧，未派已经截咗佢啦。即系话连埋佢两个拍档，真系佢拍档啦。如果一关佢事嘅就，即系讲清楚，因为法律未判啊，呢个疑犯嚟嘅啫。10万蚊就已经可以全个香港啊 ，Facebook 啊各样嘢，同呢一个人同呢一只货币卖广告。但系呢个人做错咗，因为而家喺一个网络年代，你只要曾经做过有乜嘢唔好嘅嘢，即时可以反映到，即刻起底起到晒。明唔明啊？起底起到晒，你知，但系虚拟币冇得玩啫，有其他嘢可以玩。因为人，尤其后生仔，或者有好多香港人，而家基本上咧系不务正业，大家都想办法借网络嘅嘢去搵一啲钱。而呢个币少咁高调，我相信佢啲粉丝会更加多。有當然啦，有啲人話佢呃人啊，離棄佢，但係手下或者跟佢揾食嘅人會更加多，因為等於大家都知道黃楊達係撲街，咁但係我當年跟佢做嗰啲熱血公民嗰啲型啊嘛，係咪啊？型啊嘛，係你哋唔識嘢啫，再加上咧呢個弊少就係傳統嘅香港人咯，真正嘅香港人咯。走正面咯，世界仔咯，边度有钱去边度咯？啊，你哋可以搞个网络平台做虚拟币嘅，话嘛，你哋唯一可以反攻大陆嘅就系 FCC， 标榜用呢个口号咯，24岁仔系劲啊！呢、這个人咧系香港唔够胆讲开埠以来，亦都唔系够胆讲后无来者，但系系算系一个人物。呢、這个弊笑，我讲好唔好都讲吓，沙、啊、手法唔正路，搭棚谷大佢，完全知道个游戏点玩。到而家被拉嘅时候，吓、啊、跟住去求医，松容淡定。好多人啊，一见到差佬一上孖叶上警车就口都震埋啦，仲要 Facebook 直播出嚟嘅时候，跟住。30个钟放咗出嚟，跟住摆出嚟你嘅口供字，即系换句说话，呢、這个人佢系有计算、有计数。即使你拉我，个人好淡定。如果呢个人做蛊惑仔，当然啦，佢而家基本上就系蛊惑仔，做一个高班嘅蛊惑仔添。吓、啊，如果佢后生嗰阵时，咪即系早失20年啦，冇虚拟呢样嘢嘅时候咧，搞呃氹氹咧，呢、這个唔系姑爷仔。仲系最出色嗰、那个，一系佢就基本上都系揸 fit 人，喺黑社会。咁当然啦，时移世易，而家喺香港嘅黑社会系冇得捞嘅，即系除咗仲系围村啊，除咗成啊，因为而家啲后生仔唔会入黑社会，因为佢唔觉得你型啊，系咪啊？反而呢一啲人，即使佢呢次出咗事。 我亦都睇唔到啦，當然啦，重案組警方要搞你嘅好多罪名啦，妨擾公眾秩序啦，咪當戴耀廷咁咯，係咪啊？咁啊，第二啊，你派錢原來咧，我啱啱學識嘅，原來派錢係有問題嘅，咁樣派錢法，可能第時咧喺商業活動啊，或者喺啲銀行户口咧，都會有好多人卡住你嘅銀行啊，銀行體系。但係一個人咁高調咧，即係有個人叫做。即系我以前有个朋友叫阿水哥，阿水哥讲得话头，搵钱要低调，使钱要高调，你就系呃人嘅不二法门。而呢个人，那个传统古惑仔啊，佢十几廿年前同我讲，搵钱要低调，使钱要高调。而家呢个人同样都佢都错啦，而家系搵钱要高调，使钱更加要高调。闭笑。呢镬嘢真系一举成名，全香港人都知道。究竟有几多人见到佢得，而系好多嘅后生仔有样学样跟佢揾食，可能系另外一个伦敦金诈骗嘅起点。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